词语，词卡， 词卡， 电话亭， 电话亭， 过路人， 过路人， 硬币， 硬币， 投币， 投币， 顺， 顺， 快餐店， 快餐店， 胡同， 胡同， 牌子， 牌子， 值班， 值班， 播， 播， 转告， 转告， 长途， 长途， 喽， 喽， 优惠， 优惠， 免费， 免费， 呼， 呼， 费劲， 费劲， 尴尬， 尴尬， 震动， 震动， 显示， 显示， 寻呼台， 寻呼台， 没准儿， 没准儿。